3月20号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嗨，提提大家啦，今日呢将会是星期一呢有我哋呢个音乐桑拿嘅环节喺6点钟出现嘅。 今日我哋讲 ballad 啦。 係冇错，咁啊大家唔好误会喺呢个 ballad 系 ballad 啊， 即係成日讲 AB 尾唔系 ET 尾嘅。 即係我哋成日都会讲到即係嗰啲 ballad 歌、 抒情歌啊，或者简单嘅概念就系 K 歌囉。可以 咁，可唔可以咁理解噶？ 如果在於廣東歌嘅角度，我覺得係啱數嘅，係啦，係啦。因為但係點解咧？一陣間其實係即係研究落先發現，即係成日雖然大家都話啊ballad 聽嚟聽去都好似係咁上下嘅嘢啦，但係原來佢嘅歷史咧又係好有趣、好源遠流長，有一個好大嘅故仔喺後邊嘅。 係啊，咁一陣間六點鐘去聽，因為有聽眾都有提議過話想聽下啊 ballad。究竟呢一種嘅音樂類型啦，我諗你可以理解做究竟係點樣嚟啊？成日都會講啊，係點樣樣嘅咧？究竟佢真面貌一陣間就會聽到啊！ 真係估都估你唔到㗎， 好有趣㗎！ 咁啊，至於六點半咧，奔神 Monday Blues 亦都會承接落去咧，就係又帶一啲ballad 嘅歌曲俾大家，但係咧呢、這個。揀得嚟咧，係會有啲主題嘅，一陣間就會開股噶啦，咁、樣樣。 有冇前輩ever 咁嘅主題先？我 嗱，起碼咁樣嘅，我都參考咗另一個前輩嘅意見嘅，就係阿黃天欣啦。 哦。 我都有問 前輩， 我都有問佢少少嘅 呢度。 咁所以一陣六點半會聽到，即係我哋今日成個六點都係環繞住一啲好 ballad 嘅作品俾大家嘅，應該會啱聽嘅。 係，哇！今日想講咧，都推介啲好嘢俾大家啦。嗯，好嘢啊，梗係又免費，大家又可以 access 到啊， 係咪㗎？係 啊，又合法嘅， 得唔得㗎？ 官方嘅咁樣樣啦，因為 最中意免費， 最有另一半佢有揾一啲書睇嘅，咁特別係一啲即係投資方面，人去到某個年紀啊， 就會睇呢啲， 你又想好似即係增值下自己，或者無論各個方面啦，咁啊有人揀投資書，有人揀工具書，有人揀心靈雞湯 ，whatever 都有嘅。咁跟住咁佢因為好多參考書想揾，咁啊有時上網揾啲電子書，咁而家。都多人會有啦， 係啊， 係啊，即係你會 都方便啦， 方便咁你有部機，跟住可以喺嗰個平台度揾你想要嘅書，好正常啦。 同埋有時仲買，即係買落嚟咧，啲電子書係仲平過呢一個嘅實體書啊。咁啊，所以有時我都會買一啲電子書嚟睇嘅。 同埋最驚咩？唔壓位啊！ 係呢個好緊 要啊， 慳翻屋企唔少嘅位置。 係啊。 部電話嘅位啫， 係啦、啊。咁跟住，但係揾下揾下之後，最近推介咗我咧，因為始終佢都唔係，佢都係一個電子人啦，即係電子書考慮過啦。咁亦都有陣時會揾一啲。 點解佢係電子？因為 AI 嚟嘅。 係啊，原來其實一路以嚟，我另一半都係幻想出嚟嘅。大家以為大家最近玩 AI 好前咩？我一早已經好前啦，我一早已經用 AI 整咗一個女朋友出嚟啦。大家從來都冇見過，係一個虛擬人物嚟嘅。你唔好講笑啊！啲即係你，即係我啲 friend 成日都係咁，都係真係咁講啊！佢哋話其實咧，從來冇見過你另一半，係咪你嗰啲 imaginary girlfriend 嚟㗎？佢從來都唔出現嘅，你唔好扮到自己好似有啊！ 為咗要承認而家眼 同埋咪去到三十零歲人覺得嚇、啊、單身寡佬好似好怕，即係點樣好怕醜收家，所以要作。啲咁嘅嘢出嚟啊！ 講真嘅，我就唔質疑你呢樣嘢嘅，最緊要你開心就得噶啦。 你走開啦！咁跟住咧，又佢就發掘咗一樣咁嘅推介俾我，就係即係一啲電子書嘅 app 嚟嘅。咁佢嗰樣嘢嗰個正嘅位就在於佢係可以 link up 到你香港公共圖書館嘅嗰一個 account， 咁、然後就香港公共圖書館 database 有邊啲電子書係可以俾大家睇到咧，咁你就可以喺嗰個 app 度睇到。咁呢個 app 其實官方佢都有 suggest 嘅。 OK， 咁佢有分別啦，就係線上睇就唔使點樣借，咁大家都睇到。咁但係如果你想download 落嚟自己睇，那個感覺就好似你借本書翻嚟咁，咁可能嗰個就會有啲限期各樣啦。 哦， 係啦，咁但係成件事都係即係官方會有講啦。咁亦都係你有申請嗰啲即係電子借書證 館啊， 係啊，即係而家你都係即係雖然好耐冇去圖書館啦。咁但你有 仲有綠色嗰張證喺度， 因為而家其實你係用你身份證就可以即係、就是、登記咗就借到。哇！你呢個好經典喎、 啊，呢個係我中學嗰陣時張圖書證， 我嗰張係紫紅色嗰張嚟嘅， 我仲係用緊綠色嗰張， 上面仲係寫住區域市政局嘅。 我懷疑唔知會唔會已經過咗期， 梗係啦， 我諗應該過咗期， 係啊， 證明我幾耐冇喺圖書館借過書， 係啊，好舊啦，呢張已經係。咁你呢啲 keep 俾佢啊， 係啊，歷史文物嚟㗎， 歷史文物嚟㗎，咁你就可以。 平時而家你都用身份證咁插張卡就借到啦。咁佢基本上就係你有申請到一個網上嘅 account 咁啦，你當係咁就可以拎 up 到就可以揾到啦。咁其實冇原因，我唔會無端走去睇書嘅，純粹係最近寫嘢需要揾靈感。咁跟住咧上網就揾緊有冇一啲叫做推理短篇小説。 呢啲你問我嘛，我成日都話我最中意睇推理小説噶啦。 係啊，我要短篇啊。因为我太长篇， 你搞唔掂啊！ 咁跟住之后咁上网揾啦，有啲乜嘢咁就揾到阿大师爱伦波嘅一啲短篇， 哇， 系啦，咁基本上都已经有好多人去介绍佢，即系讲话其实佢可能写过嘅短篇小说，虽然个量未叫做超级多啦，咁但系佢嗰啲嘅短篇小说咧，可能已经系而家大家睇到所有呢啲推理小说嘅基础，佢嘅手法嗰啲里面有啦。 Alan Poe 啊， 系系 系啊。 我即刻要 谂啊 ，Alan Poe 咁样，系啊，咁跟住我就上去呢个公共图书馆嗰度揾啦，咁就的确真系揾到有一本就集合咗佢一啲唔同嘅短篇小说啊，啲小说咁样，咁啊其中我想揾有一个类似音乐椅嘅嗰个故事啊， 哦 ，OK， 系啦，佢有一个。凶殺案咁樣係阿 Mary 嘅關於， 我未聽， 係啦係啦，其中一個嚟嘅咁樣，咁跟住就開始睇咁啊，見哇正啊，短篇小説30頁就搞掂啦，大概咁樣， 正啦呢啲， 咁我就開始就閱讀啦，咁啊搞好曬嗰啲登入啊成啊咁樣啦。我话俾你听，我真系唔系一个睇文字嘅， 睇咗一页你就已经 作为30頁，我睇咗3頁我就 有冇搞错啊？30頁已经好短噶 啦，好短噶啦， 30頁系讲紧一个饭食饭嘅时间，应该就要睇得晒嘅长度嚟噶咯。 我睇咗3頁我就， 哇唔得，瞌阵先。 真係有啲攰， 所以話咧，人類咧係俾呢一個影片或者係其他嘢影響得幾緊要啊！即係好老實講嘅，我頭先都話我有買一啲嘅電子書落嚟睇咧，咁我都要承認嘅，因為咧以前講緊讀書嘅時間咧，其實一本嘅金融咧，我大概一個禮拜內我就會逼自己睇曬噶啦。咁但係咧，去到而家咧，我發現我即係而家當然而家睇嘅嘢又唔同咗啦，都係睇小説啦，但係睇咗其他類型。小说啦，咁样我最近睇紧嗰啲克苏鲁神话， 系咩嚟噶 ？Cthulhu 啊，就系呢一个 Lovecraft 嘅呢一个作者叫 Lovecraft， 咁然后佢就系、是、好简单嚟讲，就系一啲恐怖科幻型嘅小说，但系喺我谂系好早期呢个地球有已经有最早期嘅一啲恐怖类型嘅小说啦，都系一啲讲关于人类对于未知嘅恐惧嘅一啲古仔咁样。咁啊，我都因为佢你话长篇佢说不上好长篇啦，短过金庸好多嘅，绝对系。咁啊，但系我发现而家咧，我同你都有一个相似嘅状况，就系、是、你头先话睇几页就顶唔顺啦。咁我就好啲啲嘅。我而家通常每次睇到20頁到啦，咁 都好啊，都差唔多睇晒噶啦。 但系因为咧，点解咧？因为我用电子书睇嘛。我最容易點解我發現冇以前咁專心，就係我好容易俾個電話其他嘢扯翻出嚟、哦，即係例如睇睇下，可能有啲 message send 過嚟收到，咁我就會分咗個神啦。咁令到我一路都冇辦法去好集中透過電子嘅形式去睇曬成本小説，令到而家睇小説嘅進度係真係慢咗好多嘅。咁所以咧就所以唔怪得你噶，我覺得我都有呢個跡象嘅， 同埋我覺得好睇呢個叫做咩啊？你嗰個類型嘅都真係，即係譬如我睇一啲懸案咁樣，佢嗰個瑪麗羅傑案啊，揾翻個名。咁佢因為有好多前設或者一啲人物角色咧，我諗我睇小説，我比較知道自己會好迷失咧一啲翻譯嘅小説，啲人名啊。即係譯到你聯想唔到佢嗰個名，我由細細個睇哈利波特開始咧，我已經係出現呢個狀況。佢出現一個新嘅角色，嗰個名佢好衰咁，嗰個名冇邏輯噶嘛。 係啊係。 雖然我哋可能中文名三個字都冇乜邏輯嘅， 譯音嚟嘅啫嘛。 係啦，就算佢本名可能都冇乜邏輯啦，叫做咁。咁但係令到我冇辦法記住咗嗰啲人咧。去到後面我就會開始 lost 啊。 因為嗰啲人名咧係可以講緊成。 八至九个字嘅， 可以噶。 你系点会记得住一个八至九个字嘅人名啊？即系通常叫叫下，你就嗌一个短名咁样简化咗佢噶嘛。 叫你记个人名三个字，你都未必记得啦。九个九个字啊！ 你发现喺呢翻译小说入边，可能一版入边咧，佢个人名咧已经占咗差唔多半行咁样噶啦。你一睇嘅时候，咁系会睇到我明白呢种感受嘅，我都觉得好辛苦嘅，系的而且确。所以以前嗰啲咧咩四大名著嗰啲咧，你净系斋睇人名嘅译名咧，我都睇到哇，真系头都 攰噶。咁同埋亦都好牵涉到嗰个题材啦。咁有一啲可能节奏快啲嘅，我就会容易啲代入。如果好多即系长篇小说环境嘅描述咧，咁嗰一啲系帮你去想象嗰个作者心目中嘅画面，但系嗰啲有阵时好自然就会 out flow 咗啦。 系 咁，我如果真系睇一啲小说咧，我发现我比较会喜欢咧，即系维斯利系列嘅。啊，喺题外话嗰、那个公共图书嗰个电子书都有嘅，都几多咁，即系系啦，大家兴趣揾。咁我嗰啲系可以一日就睇完一本噶啦，系、啦，即系呢个亦都系你要拣自己中意嘅。嘅類型咯，即係呢個係喜好嚟啦，即係唔係話眼瞓，因為佢難睇係我嘅問題。 咁所以你應該好睇，好啱睇金融咯，啲人名全部兩個字啫嘛， 郭靖啊、楊過啊、黃蓉啊， 咁你唔會認唔到啦。 或者有啲我會中意睇佢拍成電影咯，即係譬如啱啱 VN 睇咗。神探伽利略嘅， 系 咁啊，即系东野圭吾嘅，咁、你就知道，如果佢文字咧，我应该系 搞唔掂， 但系佢变成咗嘅时候，第一，因为佢一个好强烈嘅文本喺度，佢按住佢去行，咁、你嗰个故事性就好强啦，咁再加上导演喺操刀呢一个 visual 上面嘅技术嘅时候，咁啊就会有多啲，即系我都系一个比较视像嘅人咯。 会唔会睇完套戏你再睇翻本小说好啲啊？ 唔会噶，唔会噶，应该唔会噶。 咁啊，介绍你嚟紧东野圭吾都有一套作品系会改编做真人影集嘅， 系咩 叫做模仿犯啊？唔系，唔系东野圭吾噶。模仿翻好似系 另一個、但 系 都系， 但系都系呢一类型嘅，系、 冇，所以呢个我就好清楚知道我系一个好影像嘅一个人嚟嘅，甚至乎唔好话我而家年轻嗰啲都系睇惯片啊剩嘅时候，究竟你有几耐冇攞一本书睇字咧？唔好话书啊，你啲 post 长啲啊，都会 too long didn't read 啦。真有假，怎能容许无人的回答 ？Profile pic 转一转吧，简变一款 filter， 只可跟你同化，哭音那款过气吗？ 最好不过，失真的我不理人，自认自我。 隻歌都幾講到而家嘅生態啦，特別網上世界啊，有 Aaron 文海婷嘅拍檔作品叫《十秒限時》。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股一度跌穿19,000点关口，下午最多跌近690点，低见18,829点，创近4个月新低。恒生指数收市报19,000点，系跌517点，跌幅近2.7%。主板成交额超过1,294亿元，科技指数跌近3%。金融股重挫，汇控跌超过6%，是表现最差蓝筹股，渣打亦都跌超过7%。水警总督察林婉仪前年9月追截走私船的时候堕海殉职，26岁时任男警在社交网页留言抵死，受审之后被裁定一项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成，裁判官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处被告监禁10个月。被告被裁定2021年9月25号至28号期间在香港作出一项或多项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在香港作出一项或者多项具煽动意图的行为，即是在 Facebook 发布公开陈述意图引起憎恨或者藐视香港特区政府，或激起对其离叛，引起对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视或者激起对其离叛，或引起香港居民间的不满或者离叛。屯門醫院有病人失蹤，一名65歲男病人下午近3點自行離開醫院一個腦神經外科病房。院方說保安員隨即在全院範圍和附近地區搜索，未找到病人。院方對事件非常重視，已經即時聯絡病人家屬和報警尋求協助，並全力配合警方的搜索行動。屯門醫院說那名病人身高大約1.6米，中等身材，灰白短髮，離開醫院的時候身穿灰色長袖衣服、牛仔褲，攜帶一個黑色斜孭袋和紅白間條袋。院方呼籲公眾人士，如果發現有關病人，請立即致電3661-5800，通知屯門警署或者致電999。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将会在今个月27号至到下个月7号到大陆祭祖，并且率团参与两地学生交流。马英九基金会话，马英九此行3位家姐、1位妹妹将会同行，太太周美青有事不会前往，行程不包括北京。基金会执行长萧旭岑在记者会话，將會有30多名青年與馬英九同行，將會前往相關省份，睇辛亥革命、抗日戰爭等的遺跡，並且與復旦大學、武漢大學、湖南大學等的學生交流。蕭旭岑說，會見到隨客隨主便，行程很繁忙，完全沒有規劃要去北京。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說，大陸方面歡迎馬英九到大陸祭祖和參訪，又說慎終追遠是中國人的傳統，清明節祭拜祖先是兩岸同胞共同習俗，兩岸青年加強交流交往，能夠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添新生力量，注入青春活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周末至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伤，然后放肆仰首，别日夜回望。 冯允谦嘅入场人士注意，要注意啲咩咧？就系嗰一刻要享受做翻自己，觉得开心，觉得正，咁啊唱出嚟跳咯。But I guess we can choose what we want to try, right? Every time I swipe my phone, I skip the red dots. It's probably just me, but they give me bad thoughts. Swimming in my bathtub, chilling on the seesaw. You got the blind faith, get out of my way.点点雪未燥，驱散黑眼逼眼，斗技复杂都走快烂，短信多晚饭，好想行嘅烟，一场整哑人，手执一棍法，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预备出动，无需 focus focus， 行而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看？无需 focus focus， 明明一出到最几包电话。全部都冇睇到㗎。滴滴滴，秒针都生锈，常有过百垃圾电邮，滴滴滴滴不走追究，无暇迎接万个对手。晒太阳跳张泳姿，怪信号照样搏命跟住，跌断连线仍有伏线，无谓视线扰乱睡眠。房间充满坏气场，都想找我做对象。好想入女影，好想找灰尘。一刻熄晒机，通常全然瘫痪。赶走乌蝇，驱逐劣币，如何至善长？好想行巨影，一枪整哑人，手执一棍法，一扫赶走人。I got the power of the universe, silencio, perfecto。预备出动，无需 focus focus， 行而追击，通通被吓窒。谁人不看？无需 focus focus， 明明一出到最几包甜怪物。又世俗撩动心花，先要自己秘密中。麻烦人听见就要暂时别说话，流浪们听见就要就回避我吧。谁都也值得去放空吧。Silencio, perfecto， 预备出动，无需 focus focus。 一个 Marv 嘅派台作品，Silencio， 有时你都会想叫啲人收声，特别系啲蠢嘅人啊。 们啊，爱唱哪个有责任啊，好听点就是淡淡，真心讲就是太笨，你也算漂亮吧，为何个个跟你你却会剩下个勇气，你却是太淡，去输不起吧，什么是幸福放面前，假使你畏缩似 loser， 你可以说一次 yes 吧，失败不再自浪之下，不用爱你带你攻下，想追逐的都美吗，肯定就是你，再自定大量感激，错过你肯定就是你，你败再试试估计，自动的哇哇哇，点解咁怕痛，心口冇个用，永远匿太退缩，你逼近你那地冇用，上飞机飞佢就去宇宙，你将我对手是大大放手，你太会装傻，别有一日站在外多了后，快屈不接受，什么是获得胜利前，意思你怕死到躺下，间中一搏一次好吧，失败败在自浪之下，不用爱你带你攻下，想追 你个噔噔。要超越嘅人就系自己。 我发醒吗？太夜火不廉价，我覆盖意海侧，老莽将它造化，身处极限之崖，一生要攞问题，我会控制高低，这个体很自制，一不要夜地，一不可爱地，一不松软地，做顽石吗？等日来，望不过，其实一切听话。望不过，其实一切算我。缓慢不休，我也不足够。半句粗口，你快点追究。Hey, it's yours, truly Dorothy. Won't promise to be sorrow-free. I'm busy on that plan B and C, 'cause I do it for the change I wanna be and see. 蝙蝠不守定，我蝙蝠一走的过。Hit me up if a girl like me. Hit me up if a girl likes me. 对手纠结地，或只纠结地，或只曲折地，话没法被驯服吗？只需瞪眼。Love on both sides. You know we can't hit another fight. Need you both in my life. 你要占有，我那水清秀，我作主的，我作主不内疚。 听过有刘君东 Dorothy 嘅派台歌叫 Dream Girls， 最终符合好多人嘅期望，最后你能唔能够自己话事做翻你自己呢？ 从此得到生命力 ，be a human being， 怎么都不懂，将我满身的放倒，花草树木也冷待我，被对眼泪流满的。Where do I belong？ 寻找属于自己的地方，大海的狂浪，八大巨响贯穿心发慌。It's okay to be not okay， 仰望漆黑天空中繁星，闪耀找到直径。 J. Jenny 的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Sorrow and Tomorrow。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Though I kinda like you cause you got some features. And I like an unimaginary lover. But you're a loser when it comes to taking care of a girl. I'm got nothing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到七点，波盛、奔神、骚动音乐。 住时间流逝的过程，面对住慢慢失去的回忆，庆幸还有永远流传的音符，让过去了的可以重新涌现。 常看残红面貌，烟花底初到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成。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Dream One。 收到，音乐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包括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收到，音乐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包括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呀呀呀呀，哦呀，呀呀呀。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 㗎？睇下呢款啱唔啱。 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收到，冇问题。 喂，斌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道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你都唔明嘅。 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 点啊？一场 用音符代替说话，用歌词代替动作。 好， 我成日都听子成嘅，因为 好 所以我识背佢呢个 jingle。 系咁啊！今日我哋咁有呢个 mood 咧，事关我哋音乐桑拿呢个环节，今日要讲嘅、要分享嘅一个音乐类型就系、大家经常听噶啦，就系、呢个 ballad 啊。ballad 咧，其实好多人咧都唔系好知道中文应该点样叫嘅，因为、即系好多人会 ballad 听到 ballad 就系爱情歌咯，或者我哋再到底啲嘅一个讲法K 歌咯咁样，咁啊呢个香港朋友仔会成日咁样称呼。 呢个系意思上面嘅译咯，如果音译我有听过人哋译做巴洛咯。 系啦，呢、这个就系音译，系啦，巴洛就系、即系可能好多讲国语啊华语嘅朋友仔就会讲巴洛歌，巴洛歌即系ballad 呢样嘢啦。咁啊，至于其实到底 ballad 即系严格嚟讲咧，系喺好耐之前已经出现，其实要去俾一个中译佢嘅话咧，好大部分嘅一啲比较专业啲嘅翻译书咧，会将佢译为呢一个叙事曲。 叙事曲 系啦，叙事曲即系简单嚟讲，其实系一个好功能性嘅翻译嚟嘅，因为 ballad 嘅意思就系、讲故仔、说故事嘅一啲歌曲咁样样。咁但系如果你要追溯翻，可以系讲到去八世紀左右啦，其實係由歌劇開始已經有 ballad 呢個概念喺度噶啦。當時咧其實可能喺歐西地區咧，佢哋仍然係主流會有好多一啲嘅歌劇嘅演出啦。咁然後當時嘅歌劇其實最初咧係俾啲好貴族嘅人聽嘅，即係1782年左右嗰陣時係俾好多貴族嘅人聽，直至到喺英國嗰度有一個嘅英國作曲家叫 John Gay， 佢就寫咗一個ballad opera。一个叙事嘅歌剧叫做 The Beggar's Opera， 即系中文叫做乞丐歌剧咁样啦。 系 吓，咁啊，嗰个内容咧就即刻 變咗好通俗啦，好到底啦。咁結果呢一個歌劇係喺當時咧係一個大受歡迎嘅歌劇嚟嘅。咁啊，亦都開始令到呢一類型嘅敘事歌劇咧喺唔同嘅地方都走紅啦，走到由英國去到美國嗰一邊啦。咁啊，所以喺歌劇呢啲敘事歌劇當中會出現嘅歌曲就叫做 ballad。咁啊，喺呢一個時期咧，其實我哋聽到嘅 ballad 咧，同我哋而家聽到嘅 ballad 咧，同當時係好唔同嘅。因為好老實講就係、是、哦 ，ballad 大家都會以為哦就係、是、抒情歌咁樣嘅格式啦。但係其實最早期嘅 ballad 咧，係可以好似歌劇啦，甚至乎係一啲古典音樂。不過佢有一啲嘅文字啦，佢有啲歌詞啦，去喺當中敘述緊個故事發生緊啲咩啊，或者嗰、那個主角佢喺嗰个剧情上边系有一啲乜嘢嘅感受啊，一啲好主观、好直观嘅感受啊。咁于是乎 ，ballad 呢一样嘢咧就渐渐咁样走咗出嚟啦。咁啊，亦都慢慢发展到去后期咧，所谓嘅 ballad 咧，其实我哋成日会觉得 ballad 同 R&B 啊，同jazz 啊，同rock 啊呢一啲类型系好唔同嘅嘢嚟噶嘛。 系因为呢个抒情啲，好似好放慢啲啊，舒舒服服啊，有时有少少伤感啊，咁啊好，即系你感觉你唔会觉得佢系一啲好轻快先咯，第一下会觉得 系啦，或者可能喺嗰个结构上，大家会觉得哦系唔同啊，即系乐器运用上唔同啦、啊、咁样。呢一个喺摆翻喺现代嘅音乐观嚟讲都冇错嘅，但系当时嚟讲咧，因为 ballad 佢嘅范畴可以好广阔、，R&B 嘅歌曲、jazz 嘅歌曲，佢都可以系一首叙事曲嚟嘅。咁于是乎喺当时候 ，ballad 嗰个概念咧系由歌剧先慢慢走咗出嚟，走到去一啲百老汇嘅舞台剧啊，会有再延伸去一啲唔同类型嘅作品咁。咁今日咧我。我在这里是无意播一些歌劇给大家听，因为实在的长度不够，而且这个大家可以回去 自己 再找来听的，因为可能 在这里播歌劇 会打破了那个气氛，要 大家可以自己找一下，例如刚才讲的黑盖歌劇 The Beggar's Opera 那个， 是啦，就真的会听到一些好歌劇的音乐、但是其实在歌劇轉型去呢個百老匯嘅舞台劇，當時咧，一啲嘅敘事曲咧，其實都同而家流行曲有少少嘅距離嘅，我哋可以聽少少一啲早期嘅作品先。 而家听紧呢一首作品咧，就系一首由1911年开始已经出版嘅歌曲噶啦。咁啊，当时咧嘅一啲歌曲咧，同而家好唔同嘅一样嘢就系，当时嘅唱片公司咧，佢唔系以歌手为单位嘅，即系我哋而家好多流行乐坛嘅歌曲都系歌手为单位啦。嗰阵时咧系以作曲人为单位嘅，呢一样嘢系同唱片业嘅一个起源系好有关系嘅。咁啊，带嚟呢一首系由一位作曲家。叫做 Irwin Berlin 嘅一位作曲家而作嘅呢一首叫做 Alexander's Ragtime Band。咁你听到呢首歌咧，其实虽然佢嘅长度系一首流行曲嘅长度四分几钟啦，但系当时其实佢呢一个系喺一个舞台剧当中嘅一个选段嚟嘅，所以你听到其实佢歌手演唱嘅部分未必系好多，不过歌手佢演唱嘅部分亦都系一个叙事嘅部分， 好似台词咁啦，有啲 系啦，冇错冇错。咁呢一个系一个好早期嘅。叫做呢个 ballad 嘅一个制式啦，咁样咁啊，但系讲到 ballad 咧，其实咧需要讲到同流行音乐有关系嘅咧，就要讲到去有一个地方叫做 Tin Pan Alley。呢、这、一个地方就喺美国嗰度嚟嘅，咁啊呢个地方咧，亦都系出产咗好多好多嘅一啲作曲家、一啲嘅音乐人。点解咧？就系因为当时有一啲嘅音樂人咧聚腳喺嗰度啦，好尤其好多就係一啲猶太裔嘅音樂人，就包括啱啱呢一位嘅 Irwin Berlin 咧，都係猶太裔嘅一位音樂人嚟嘅。因為當時嘅一啲關於種族嘅問題都比較嚴重，咁所以咧一啲猶太裔嘅人咧喺音樂行業度咧所受到嘅歧視會比較少啲，相比起其他嘅行業，咁所以有好多嘅猶太裔嘅朋友都會走咗去同從事一啲同音樂有關。嘅工作啦，咁而 Tin Pan Alley 呢个地方咧，亦都系好似一个 label 咁样嘅，佢签咗好多当时嘅一啲作曲人翻嚟，咁但系咧嗰阵时嘅作曲人同而家系好唔同啦，而家嘅作曲人就好自由自在，好 free 嘅，有曲谂到就会作啦，或者有一啲嘅歌手邀约佢去作曲嘅时候，佢就会去作啦。但系当时唔系咁嘅，喺 Tin Pan Alley 呢个地方咧。佢哋係好似我哋一啲朝九晚五嘅打工仔咁，着住套西裝，每一日咧就翻到佢嘅辦公室，係啦，中環咁樣翻到去佢嘅辦公室嗰度咧，佢哋就開始寫歌。咁然後其實佢就同呢間公司簽咗個 contract， 即係同 Tin Pan Alley 呢間公司簽咗個 contract 嘅，就 exclusive 去即係獨家咁樣將呢啲音樂嘅版權賣咗俾呢一間公司。咁每日咧，佢哋係收月薪嘅。你每个月作一定量嘅歌曲俾佢哋啦，咁然后每日返到去就不停写不停写。 即係啤嘢出嚟咁囉。 係啦，啤嘢出嚟咁样啦，难听啲咁讲句。 即係你好似一部机器咁样，我每日就生产一首歌用住嗰啲咁样嘅規格，然后只不过旋律唔同，但係个 structure 都一样啦咁样。 冇错，咁所以写到一个位就係、是、个唱片公司嘅一啲负责人员佢觉得咦 ,ok 喎呢隻歌得喎咁样。咁佢就会攞出去卖啦，有一啲嘅 sales 会攞去唔同嘅地方，可能攞去一啲舞台剧，喂你啱唔啱使啊？或者可能攞去一啲演出嘅地方，你啱唔啱使啊？攞去唱啦，咁你俾一个版权费用佢哋，咁佢哋就可以攞去唱。咁所以咧，点解呢一个亦都系当年一啲嘅歌曲作品唔会以歌手为单位嘅原因，因为佢哋有好多唔同歌手翻唱嘅版本嘅，佢哋记录低嘅咧都会系呢、這个以呢个作曲人去为一个单位。 都系因为譬如歌成日都讲，我哋讲曲词编监咁样咧，深敲佢都似系一个生产线嘅顺序嚟嘅，即系你歌手系。真係最後演繹嗰個人，但係一首歌，即係譬如我訪問成日講一個 demo 係點，因為 demo 就係佢起初個樣子，而最初就算你聽嗰啲自己唱作歌手開始，可能詞都未有曬，有啲音，但個重點就係嗰個曲咯。 冇錯， 所以佢而家嘅概念就真係一首歌最根本嗰樣嘢咯。 冇錯，冇錯。咁所以亦都由於頭先我哋所講到嗰一種好真係。近乎工廠式流水式作業嘅一啲作曲方式咧，所以其實當時就出現咗流行音樂嘅標準制式喺度，因為你交貨你不能夠即係啲嘢你不能夠太過。唔同啦，嗰、那個，因為你講 重咗咁多啊，重點我覺得， 因為同古典音樂唔同啊嘛，古典音樂你可以寫五 五十幾分鐘都得噶嘛。咁、但係我呢啲係好商業成分嘅一啲音樂，我賣出去要有一個標準喺度，先容易去賣出去，人哋知道點樣可以用得到嘅。咁、所以嗰陣時咧、就開始出現咗所謂 ballad 抒情歌咧，就好大部分嘅一啲格式。佢都係定咗係一個四拍四嘅一個節奏啦，即係我哋其實最常聽到嘅一啲情歌，幾乎都係四拍四，一個最容易數嘅一個節奏嚟嘅，即係每個小節入邊就會有有四粒嘅四分音符咁樣。咁呢一個就好啱一啲慢歌咁樣去播放。咁同埋咧喺歌曲嘅結構上咧，佢哋都有一啲嘅幾個唔同嘅模式嘅。其中有一樣最早期就係叫做 ABBA。咁而家複雜啲啦。咁但係以前 ABBA 即係乜嘢咧？就是、A 就係我哋所知嘅 verse， 即係嗰個叫做主調啊，即係我哋聽到而家歌曲最頭嗰啲係啦，跟住然後 B 就係嗰個 chorus 啦，或者當時佢哋會用 bridge 去代替嘅，就未叫做 chorus 嘅咁樣樣。咁就因應住呢一啲格式底下，佢哋就做咗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歌曲出嚟。咁但係都離不開呢啲格式，佢可以用唔同嘅一啲樂器或者唔同方式去演奏嘅，咁但係好多時候，因為當時亦都係未有所謂電子嘅音樂呢樣嘢啦，咁佢哋一定係用一啲原生樂器去做一個伴奏，然後再伴翻一個人聲去唱翻所敘述嘅一個事件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候佢哋就係唱情歌就係最容易去令到大家聽眾會有共鳴啦，同埋容易可以賣到出去啦，或者可能係一啲劇目入邊會啱用咁樣樣。 哦，即係一種商業化加公式化嘅影響之下。 係啦，咁但係而呢、這個Tin Pan Alley 入邊咧，就有好多簽咗好多一啲作曲人啦，包括頭先我哋所講嗰、那個Aaron Berlin 啦。另外有一個人咧就幾影響到而家嘅流行樂壇嘅歌曲嘅制式嘅，嗰、那個人咧叫做Gay Porter， 咁呢一個人咧就係佢嘅歌曲咧就同頭先我哋所講嘅 ABBA 呢啲格式係好唔同嘅，因為咧佢有一首其中一首好著名嘅歌曲叫做 Night and Day， 咁呢首歌曲咧佢就係好少有地用 ABABCA 呢一個嘅格式去寫出嚟嘅， 咁啊 C 系代表 C 就系个 bridge 啦，系、啦，就系、是、主调 chorus， 主调 chorus bridge， 然后再接翻个主调，又或者接翻个 chorus 咁样。咁呢一个就好同我哋而家所听到嘅一啲流行曲咧，系非常之接近嘅。 都系啊。 咁啊，呢个时候可以最后带俾大家呢一首嘅 Night and Day。 Night and day, you are the one. Only you, 'neath the moon or under the sun. Whether near to me or far, it's no matter, darling, where you are. I think of you day and night.Night and day, why is it so that this longing for you follows wherever I go? In the roaring traffic's boom, in the silence of my lonely room, I think of you day and night and day. Under the hide of me, there's an oh such a hungry yearning burning inside of me, and its torment won't be through till you let me spend my life making love to you day and night, night and day.Thank you. only you, neath the moon or under the sun. Whether near to me or far, it's no matter, baby, where you are, I think of you. Day and night, night and day. Why is it so that this longing for you follows wherever I go? 帶嚟有呢個 Frank Sinatra 翻唱嘅版本啦，由 Cole Porter 呢一位嘅作曲家所作曲嘅音樂作品，叫做 Night and Day。轉頭翻嚟有賓神 Monday Blues。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抵达莫斯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报道话，听日将会是习近平今次国事访问行程最重要的一日，将会有会见仪式、小范围会谈、扩大范围会谈、文件签署仪式和国宴等。较早时，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将会亲自向中国领导人解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立场。瑞士最大银行瑞银集团最终落实以30亿瑞士法郎收购陷入财务危机的瑞士信贷银行，以压制可能蔓延全球金融市场的信心危机。瑞士央行将会向两间银行提供1000亿瑞士法郎流动性支持。香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表示，不认为事件会演变成另一场金融危机，并且表示瑞信事件对香港金融市场影响很小，瑞士当局的果断行动对市场有一定稳定作用。一架 290A 线九巴朝早在呈祥道近住清丽苑撞驳之后倾侧，47人受伤，其中2人严重，38人稳定，7人已经出院。消防话，由于巴士有翻侧风险，需要时间先进行加固，才可以协助一度被困的上层乘客疏散。警方以涉嫌危险驾驶拘捕54岁巴士司机，并且会循巴士机件性能、车速、司机驾驶态度等的方向调查。九巴表示，涉事车长有超过2年驾驶该条路线的经验，前日是休息日，涉事巴士在上个星期四完成定期检测，九巴已经派员到医院慰问受伤乘客，会全力协助警方调查。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晚有薄雾，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风，渐转吹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三日间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同有雷暴。周末至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古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上水鸡岭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部分行车线重开，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新运路、新丰路同埋马会道一带系比较多车。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荃湾和狮隧方向车龙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翻沙田龙尾在丽晶花园，

从没有振作过，痛了再痛也应该。难道死性莫太耐，散受的锁不能开，往事却似断线，还剩下在体内，若怀内放满对你的爱，害怕一直也再没法恋爱。 带嚟有 Juno 乜俊龙耿耿于怀。如果大家都平时鍾意睇下唔同嘅音乐人 cover 呢，你会发现点解有咁多歌都咁得意嘅呢，可以一个钢琴一个 cord 一个 cord 咁样弹落去就可以做晒成首伴奏㗎喇。好多时候就係同呢个 cord progression 有关系嘅。 仍好吗，仲会每天失眠到天光吗，带头下没大满事，也许很老气吧，仍关心你愿每天问，最后也明白角色时已不相衬，还由他去待我，为你紧问太多，根本不回讲，束缚不来如人马座，亦因爱你令你不才离开，不再讲。愿明天能不再为你痴缠，明白改不变，你仍离开很远。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最后谁又会可怜？极危险，连思觉像也失调，无办法接受现实，自制假想能延续故事。你的声线还仍然又在意。分不清楚我位置，问太多根本不回讲，束缚不来如人马座，亦因爱你令你不安才离开。改不变，你仍离开很远，就算花光心机守每一个诺言，最后谁又会可怜？极危险，连思觉像也失调，还是我太犯贱，或是我太介意，太过肤浅，百篇短信留言徒然又是始终得不到你在意，留低的只很多错，记下了只有缺点，太心痛是我的一手包办，令你心变酸，弥补如何还是太迟。若然你如果有日说分歧，我这生福气也用来祝福你，仍收起曾痛到每一寸颓废，而这票尾应否舍弃？ 有刘浩龙思觉失调，亦都解释咗点解当时一啲嘅伴奏上钢琴系咁重要啊！ 谁说分手都应该欢天喜地，就好比过了愉快的假期。谁说要我赶快学会凡事也看轻，泪水假使污秽了眼影，哪位可处理？他不准我哭，怎么可以哭？手都要有一点笑容，泪水忍得到方可进步，变作石头粗糙。他不准我哭，怎么可再哭？不想他抱歉和别人抱，心知肚明他想我好，坚忍卓绝可锻炼到，如日后被 别个抛弃亦挨得。谁说分手都不应负天长地，若相恋到了绝症的晚期，谁说再重的爱亦加满爱说更轻，泪水假使掩盖了眼睛，那为何处理，他不准我哭怎么可以哭，走到要有一脸笑容，泪水忍不到方可进步，变作石头粗糙，他不准我哭怎么可再哭，不想他抱歉和别人抱，心知肚明他想我好，见影却容可锻炼到，如日后被别个抛弃亦不痛，伤到也可伴随眼泪，点点滴去，我抱着琴，自失声痛哭，难道有罪？真的想哭，真的想哭，分手怎会一秒笑容？泪水忍得到，即使进步，也似石头粗糙，真不想哭。 有 Steffi 邓丽欣，他不准我哭，就是今日奔神 Monday Blues 最后一首的作品。有张敬轩。 树荫有一只蝉跌落你身边，惊慌到失足向前，然后扑入我一双肩，令你腼腆一脸，像樱花万千。怀念美好高中两年，期望你的青春不变，去到今天。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约定过，继续期待，人置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花蕊又跌下来，才懂惜这是恋爱。沿路细听你的歌声，没法再三倾听你的感动的证明，为系错的一番友情，无奈已经不可纠正，太过坚定。还记得樱花正开，还未懂跟你是爱。初春来时彼此闭着眼，渴望未来，人置身这大时代，投入几番竞技赛，曾分开，曾相爱，等待跟你未爱的爱，你说悲不悲哀，秒钟之间变改，小小细